攻读《厄弗所书》第一章。因天主的旨意，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，致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。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外邦人应召加入基督庙身的奥秘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，他在天上，在基督内，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，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，每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。又由于爱，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，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。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。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，在他的爱子内，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，罪过的赦免。的确，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，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，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，就是依照他的措施，当时期一满，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。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，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物者早预定了的。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。在基督内，你们已听到了真理的话，即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便信从了，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。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四业的保证，为使天主所置为四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，为颂扬他的光荣。因此，我已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，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，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，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，即那光荣的父，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，好使你们认识他，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，被叫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，在圣徒中他四业的光荣是怎样丰厚，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。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，使他从死者中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超乎一切率领者、掌权者、异能者、宰治者，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，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，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。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。